个深夜，某一个地方，总有着最深的思量。世间万千的变幻，爱把有情的人分两端。心若知道灵犀的方向，哪怕不能够朝夕相伴。城里的月光把梦照亮，请温暖他心房。看透了人间聚散，能不能多点快乐片段。守护他身旁，若有一天能重逢，让幸福洒满整个夜晚。心上某一个地方，总有个记忆会不散。每个深夜某一个地方，总有着最深的思量。世间万千的变幻，爱把有情的人分。若知道灵犀的方向，哪怕不能够朝夕相伴。城里的月光把梦照亮，请温暖他心房。看透了人间聚散，能不能多点快乐片段。城里的月光把梦照亮，请守护他身旁。若有一天能重逢，让幸福洒满整个夜晚。 是贷款服务的引领者， 他 是金融科技创新的实践者， 他以实现普惠金融为终极理想， 他就是摩尔龙。摩尔龙致力于用先进的互联网和金融科技，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排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贷办服务热线5688-49。 世界这么大，我想去自驾。 去赤峰草原自驾升级吧！沿途的贡格尔草原和蜿蜒的希拉木伦河让人心潮澎湃，浩瀚的玉龙沙湖和险峻的阿斯哈图石阵令人拍案叫绝，碧蓝壮阔的达里诺尔湖和丰盛的草原节日盛宴使你忘却烦恼。这个夏季，带你亲身感受离北京最近的超正草原之旅。 那还愣着干嘛？赶紧出发吧！ 哎，等等我， 全家去赤峰，愉快又轻松。自驾详询0100-5175-1969。 旅行我要说走就走， 您已定位到盘锦红海滩。 听说红海滩风景廊道区五月就红了，这里有全球保存最为完好的沿海红色滩涂，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芦苇荡，有亚洲最大的丹顶鹤、黑嘴鸥繁育基地。来辽宁省盘锦市红海滩，感受河海交融的清凉，呼吸来自湿地的清新。红海滩五月就红了，别怪我没告诉你。电话0100-5175-1969。 涂抹少儿艺术教育合伙人招募计划启动了，合伙人要求热爱教育，喜欢孩子。作为中国口碑影响力儿童教育机构和中国文化产业50强品牌的涂抹少儿艺术教育，在创业路上为你提供的还有更多。合伙人招募专线13301125077，13301125077。 景区发展缺资金，景区缺游客，景区想转让，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强大的媒体平台，专业的营销团队，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13301125069。 你在南方的艳阳里大雪纷飞，我在北方的寒夜里四季如春，如果天黑之前来得及，我要忘了你的眼睛，穷极一生做不完一场梦。他不再和谁谈论相逢的孤岛，因为心里早已荒无人烟，他的心里再装不下一个家，做一个只对自己说谎的哑巴。他说你任何未完成到的美丽不及他第一次遇见你，时光苟延所有土地连在一起，走上一生只为拥抱你。喝醉了他的梦，晚安。天黑 黑之前来得及，我要忘了你的眼睛，穷极一生做不完一场梦。你在南方的艳阳里大雪纷飞，我在北方的寒夜里四季如春。天黑之前来得及，我要忘了你的眼睛，穷极一生做不完一场梦。大梦初醒，荒唐了一生。 南山南，北九 大声也都是给你，请用心。 说话。再亮也抱住你，愿意在角落唱沙哑的歌，再大声也都是给你，请原谅我不会说话。愿意用一支黑色的铅笔画一出沉默舞台剧，灯光再亮也抱住你，愿意在角落唱沙哑的歌，再大声也都是给你。爱是用心吗？不要说话。 让谁，何必让自己痛？

简单点，说话的方式简单点，递进的情绪请省略，你又不是个演员，别涉及那些情节，没意见，我只想看看你怎么演，你难过的太表面，像没天赋的演员，观众一眼能看见，该配合你演出的我演视而不见，在第一个最爱你的人即兴表演，什么时候我们开始收起了底线，顺应时代的改变，看那些拙劣的表演，可你曾经那么爱我，干嘛演出细节，我该变成什么样子才能延缓厌倦，原来当爱放下防备后的这些那些才是考验，没意见，你想怎样我都随便，你演技也有限，又不用说感言，分开就平淡些，该配合你演出的我演视而不见，谎言被动就不显得可怜，可你曾经那么爱我，干嘛演出细节，我该变成什么样子才能配合出演，原来当爱放下防备后的这些那些都有个期限，即使台下的观众就我一个，看出你有点不舍，场景也习惯我们来回拉扯，还计较着什么，其实说分不开的也不见得，其实感情最怕的就是拖着，越演到中场戏越哭不出了，是否还值得，该配合你演出的我尽力在表演，像情感节目里的嘉宾任人挑选，如果还能看出我有爱你的那面，请剪掉那些情节让我看上去体面，可你曾经那么爱我，干嘛演出戏， 而过你的发梢，像是春风吹绿青草，浪漫在发酵，只愿为你赶走所有烦恼，带你到天涯海角，听你的心跳，想给你一个拥抱，让全世界知道，遇见你我才知道多重要，没有人能感觉到你最甜美的笑， 别人寻找，因为我已经找到。我们的缘分刚好不许别人打扰，搭配爱情的美妙只有我们知道。静静围绕你每分每秒，你对我多么重要。是春风吹绿青草，浪漫在发酵，只愿为你赶走所有烦恼，带你到天涯海角，听你的心跳，想给你一个拥抱，让全世界知道，遇见你我才知道你对我多重要，没有人能感觉到最甜美的香，我再不用把别人寻找，因为我已经找到。我们的缘分刚好不许别人打扰，搭配爱情的美妙只有我们知道。静静围绕你每分每秒，你对我多么重要，遇见你我才知道你对我多重要，没有人能感觉到你最甜美的香，不用把别人寻找，因为我已经找到。我们的缘分刚好不许别人打扰，搭配爱情的美妙只有我们知道。轻轻围绕你每分每秒，你对我多么重要，轻轻围绕你每分每秒，你对我多么重要，你对我多么 团游太土，自助游太累，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 跟团游太土，自助游太累，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 跟团游太土，自助游太累，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请下载六人游 APP。 服务是集众人之力，成细节之美。顶呱呱集团上市3周年之际，携5000人专业团队入驻北京，再创辉煌。贷款代办、知识产权、工商注册、会计代理、法律咨询等一站式商业服务，就找顶呱呱。电话52514000，上网搜索顶呱呱。 大家好，我是九仙网董事长郝洪峰，我承诺九仙网售出的每一瓶酒都是真的，九仙网将始终坚持以诚信为本，专注于酒类零售事业，始终将消费者的需求放在第一位。 30秒能做什么？ 能跳绳224次， 能说130个字， 能让世界听见你。 经典969高效传播平台，969 VIP 广告发布专线0105175-2200。 景区发展缺资金，景区缺游客，景区想转让，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强大的媒体平台，专业的营销团队，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13301125069。 最想说 说的话，我该从何说起？你是否也像我一样在想你？ 他感到，他不爱我才宁愿自由，他不爱我却总是这样看着我，不爱我是我不敢承认，暧昧是他唯一会给的。 现在的我可怜到底，对不起，谁也没有时光机器，已经结束的没有商量的余地。我希望你是我独家的记忆，摆在心底，不管别人说的多么难听，现在我拥有的事情是你，是给我一半的爱情。我喜欢你是我独家的记忆，谁也不行从我这个身体中拉走你，在我感情的封锁区，有关于你绝口不提，没问题。

强，但我必须要相信你爱我，相信爱情的价值还在，就算失去了一切被世界出卖，我得相信爱没有失败。说爱我不能发财， 看着时间的渐行。

边期待着你的喘息，以为心里早结束，竟留剩下孤单的自己，偏偏又想起这个房间曾有的爱情，不想骗自己，反正早就可以蒙着眼睛当作忘记，照样过的几个四季。 掩饰着什么？爱不只能数着你离开的脚步，爱不甚至我不哭，爱不无论你要这样突然结束，我还是依然不对你说不。爱不从来没有想过这种地步，爱不怎么你也哭，爱不我知道你确定是的难处，我怎能面带微笑对你说 I do。 等等，我要求等等，我爱太深，你表情有点不认真，你不安的双手藏了什么，掩饰着什么？爱不只能数着你离开的脚步，我不哭，阿杜无论你要这样突然结束，我还是依然不对你说不。 说明天 give me a surprise， 昨天我们穿着情人衫，手挽着手去吃情人餐，为他说我们有夫妻脸，你来的希望他再说一遍，拿出准备好了的戒指，告诉我你爱我的心永不变。你问我就比我怎么好啦，再问我就 marry 你，哎呀呀我一脸红心跳，我说 I will be with you， 哎呀呀我只好说好啦，再说 I will marry you， 哎呀呀我是你的新娘。说明天 give me a surprise， 昨天我们穿着情人衫，手挽着手去吃情人餐，为他说我们有夫妻脸，你来的希望他再说一遍，拿出准备好了的戒指，告诉我你爱我的心永不变。你问我 Would you be with me， 哎呀呀可怎么好啦，再问我就 marry me， 哎呦呀我一脸红心跳，我说 I will be with you。 好说 好吧， 再说 I will marry you， 哎呀呀，我是你的新娘。 傻傻对望几个钟，小争拗小心碎，能和好身心满足。童话之后的相信，生死也肯与共。 How I want to be in love again， 掌握过的激情，无数上落后沉淀，忐忑每种心情，流过岁月都变轻。错过挚爱的一吻，留恋早退的悲乐。How I want to be in love again。谁逃避了怕什么？谁仍可不计后果？期待过，失望过，更清醒，更沉着，再等一个经过。冲不破的纠缠，谁被我拒绝承认？精彩过的痴缠，谁曾好心逼我醒？谁都只看到伤痕，谁甘心爱遭否定？ I just want to be in love again。 人还在，不怕什么？看旁观这得到什么？盲目过，选择过，过山车里安坐，就只等你红后经过。珍惜过的感情，仍落得孤身只影。憧憬过的将来，全幻化已逝流星。还有致命的感性，随风消散的约定。 But I want to be in love again。 还有未完结事情，来拥抱我的宿命。 I just want to be in love againCome on, let us fall in love again。 他是贷款服务的引领者， 他是金融科技创新的实践者， 他以实现普惠金融为终极理想， 他就是摩尔龙。摩尔龙致力于用先进的互联网和金融科技，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排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贷办服务热线5688-49。密云青年谷玻璃栈道，

What's up? Panhandlers, non-believers, scalawags, this is for you. What? Yeah, it's Machi. 你的爱说出来，别藏起，浪漫我想猜。Oh, 爱情无害，别担心会受伤害。Oh, 我的爱在等待，人海中想为你存在。Oh, 我给你爱。送给你就会拿回来、oh, 现在你到底怎么想，为什么都不讲，我应该怎么想，想你想到缺氧，请你给我方向，告诉我怎么样才能陪你飞翔，眨眼也好忙时也好，哇 With the beats go boom boom boom, like the way it hits a boom boom boom. Uh-huh. Uh-huh. Yeah, that's right. Whoa, yeah, baby. 你的爱，请过来，我会让你被人疼爱。Oh, 别怕失败，我不可能对你坏。Oh, 我的爱已太快，你是我唯一百分百。Oh, 停不下来，我爱上你每个姿态。Oh, 现在你。到底怎么想，为什么都不讲，我应该怎么想，想你想到缺氧，请你给我方向，告诉我怎么样才能陪你飞翔，眨眼也好忙时也好，哇说出来，我需要你给我勇气。 24-7 make you feel for my cheddar, trying to fight your feeling but you know won't let her, once you have the best can set her for the best girl, fighting temptation putting love to the test girl, all that matters to me is that you're my girl, can't handle the truth and gotta take it to the world, girl want love, all you do is ask, true love baby girl we can make it last, holla 眨眼也好忙时也好 忙时也好 烦恼的事 险最大，只是现在看见未来。 有了九六九才知道覆盖的威力， 有了九六九才知道价格的优势， 有了九六九才知道经典的魅力。 经典九六九高效传播平台， 九六九 VIP 广告发布专线0105175-2200。 顶呱呱集团专注房屋抵押贷、汽车贷、个人信用贷等贷款代办服务，找顶呱呱办贷款代办服务，成功再收费。电话52514000，记住52514000，贷款代办服务就找顶呱呱，上网搜索顶呱呱。 跟团游太土，自助游太累，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 跟团游太土，自助游太累，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 跟团游太土，自助游太累， 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 请下载六人游 APP。 大家好，我是九仙网董事长郝洪峰。我承诺九仙网速速的每一瓶酒都是真的，九仙网将始终坚持以诚信为本，专注于酒类零售事业，始终将消费者的需求放在第一位。 景区发展缺资金，景区缺游客，景区想转让，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强大的媒体平台，专业的营销团队，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13301125069。 心中慢慢累积着 But I want you to know, if I could fly, I'd pick you up, I'd take you into the night and show you love. If I could fly, I'd pick you up, I'd take you into the night and show you love like you never seen.

唯你相伴。 心间，构思与柔若轻，白如玉，手上。 阵阵浅香兰花开在我心间，勾丝玉露若金白如玉，手生感半双眼睛眼间情款款。兰花只在一枝君客千百遍，蓦然回首来生如灯火阑珊。 为千里目送洁白纱裙路过

谢谢。 别忘了我的脸，我们是谁，和流动的蜕变，那宇宙睁开眼转了几圈，和时光大和解。 Oh, oh, oh. 在风中不断追逐他的梦。天空是永恒的家，大地就是他的王国，飞翔是生活。我们的童年也像追逐成长吹来的风，轻轻地吹着梦想慢慢地升空。红色的蜻蜓是我小时候的小小英雄，多希望有一天能和它一起飞。当烦恼越来越多，玻璃弹珠越来越少，我知道我已慢慢地长大了。红色的蜻蜓曾几何时也在我岁月慢慢不见了。我们都已经长大，好多梦正在飞，就像童年看到的红色的蜻蜓。我们都已经长大，好多梦还要飞，就像现在心目中红色的蜻蜓。是他的王国，飞翔是生活。我们的童年也像追逐成长吹来的风，轻轻地吹着梦想慢慢地升空。红色的蜻蜓是我小时候的小小英雄，多希望有一天能和他一起飞。当烦恼越来越多，玻璃弹珠越来越少，我知道我已慢慢也在我岁月慢慢不见了。我们都已经长大，好多梦正在飞，就像童年看到的红色的蜻蜓。我们都已经长大， 是贷款服务的引领者， 他是金融科技创新的实践者， 他以实现普惠金融为终极理想， 他就是摩尔龙。摩尔龙致力于用先进的互联网和金融科技，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排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贷办服务热线5688-49。 亲爱的，我马上就休年假了，我们出去旅游好吗？ 好呀。 呀，这个时候去草原最合适了。我听说内蒙特什克腾旗乌兰布统草原正在举行蒙丁今生原来是你草原婚礼节呢。在景区不仅可以拍摄婚纱写真，还能观看大型草原婚礼实景演出，正好可以给我们的婚礼做参考。 可是我的年假时间还没确定呢。 没关系，这个活动从7月1日一直持续到8月31日，而且8月初还要在草原上举行群星演唱会，你正好可抢修到那时候。 太好了，今年假期就去草原婚礼节了。 涂抹少儿艺术教育合伙人招募计划启动了。合伙人要求热爱教育，喜欢孩子。作为中国口碑影响力儿童教育机构和中国文化产业50强品牌的涂抹少儿艺术教育，在创业路上为你提供的还有更多。合伙人招募专线：133-0112-5077，133-0112-5077。 我们长大离开工作结婚，有了自己的家庭，老爸老妈的青丝变白发，皱纹爬上了额头，一切都在变，唯一不变的是家人对你的关爱。 经典969公益主张，这个周末带上爱，带回家，回家。 景区发展缺资金，景区缺游客，景区想转让，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强大的媒体平台，专业的营销团队，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133-0112-5069。 听听资讯，听听歌 ，FM 96.9，24小时广告垂询电话。0105175-2200 5175-2200。 30秒能做什么？ 能跳绳224次， 能说130个字， 能让世界听见你。 经典969高效传播平台，969 VIP 广告发布专线：0105175-2200。 825顶呱呱，99年庆，9块9块是代理，好幸运。9元注册公司，祝你成功是我的使命。我的 freestyle 说不停，说不尽兴。更多活动就在825顶呱呱99年庆活动热线：4000-962540。上网搜索顶呱呱。 景区发展缺资金，景区缺游客，景区想转让，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强大的媒体平台，专业的营销团队，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133-0112-5069。 带孩子，送父母，度蜜月，陪朋友，你想要的泰国都有。 泰国都有。 泰国。 自助游太累，下载六人游 APP 定制神奇泰国之旅。 这里是 FM 969，经典生生不息，此刻唯你相伴。 流动的光阴，岁月的声音，经典调频，北京FM 969。 将会面对什么样的结局？在漫天风沙里。

还有感觉，以为一切残缺都能用爱解决，可是我除了爱你没有别的凭据，话又真心才说得如此直接，越现实越色让人不知感觉。要了我你是否什么都不缺，心再野也知道该拒绝，有什么心结难解，竟然你离不开这一切，只是你身在诱惑的街，只是你身在沉沦的午夜，心里的狂野对真实与幻觉已无分别。这样深的夜，下过雨的街，连星光就要熄灭，你赴的是什么样的约？愿无意说这些，只是对你还有感觉，以为一切残缺都能用爱解决，可是我除了爱你没有别的凭借，话又真心才说得如此直接，越现实越色让人不知感觉。要了我你是否什么都不缺，心再野也知道该拒绝，有什么心结难解，竟然你离不开这一切，只是你身在诱惑的街，只是你身在沉沦的午夜，是你的狂野最真实与幻觉。 一路走来，我们总是无时不刻在听别人的歌，在听别人的歌，却忽略了从前的自己也是一首首被遗忘的老歌， 被遗忘的老歌。 找回曾经的自己，听只属于你的电台，当精英遇上经典。